喂，大家好， 大家好， 系啦，喂，而家我哋有个封烟，因为我哋仲未做到咧，个 operator hold 住先，个电话一嚟咧就我哋接嘅。 因为其实出边咧，我哋嗰个 system 仲未支援到可以有呢一个嘅function啊。所以就會有少少啊，怪怪地，唔好意思啦，系啦，咁我哋好接咗电话入嚟先，点样称呼啊 ？Hello， 你好， 我阿昌啊， 系 Hello 昌啊，你好， 喂你好， 多谢你电话，系今日会同我哋分享啲咩？ 系我讲翻上次讲咩泰国旅行嘅，我去过一次嘅，我应该都2001年嘅，即咩人口普查嗰年去嘅，我记得系，都系跟香港咩康字头嗰间旅行社去嘅。 哦，嗰间号称系去泰国好最 系啦，系啊，最 top 嗰间啊，系啊，点知系全部系垃圾嚟嘅， 哦，咁就唔好讲全名啦，我哋费事俾人告 啊。系啊系啊，就康字头嗰间， 嗯， 系啊，我讲翻嗰阵时咧就去。去泰國啦，就關酒店，我唔知咩名嚟，因為太耐唔記得啦都。去到間酒店嗰度，其實就冇乜嘢嘅都，即係好似即係當我哋兩 pair 人啦，係咪啲房中間有對門，大家即係可以互通間房咁樣嘅。好啦，跟住有一日就話咩好似一個就廁所壞咗啦。就即係沖唔即係。冲唔到厕嗰啲嘅，咁佢嗰啲职员咧就同我哋讲，不如你哋换房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就话唔好啦，咁样咧就话掂大家一齐问两世事分开啦，咁样。系啊，咁之后即系佢个样好无奈，你哋换啦，咁样喺度，咁我哋都系叫咩唔肯换啦。咁其实咧呢件事完咗之后咧。就即搭翻飛機翻翻香港啦，咁我屋企人要講嘅，其實想同你哋講咧，間房係有嘢嘅，因為咧，我屋企人咧去旅行咧，帶嗰啲法器嘅，即係嗰啲即係去咩肇慶咩龍母廟嗰啲，有啲咩龍母旗嘅，吸咗個印嗰啲嘅，咩龍母根嗰啲咧，係啦，咁啊擺咗個支旗喺床頭燈嗰度啦， 佢帶埋支旗去旅行啊？ 系啊系啊，嗰啲通常我哋好搞笑噶，你屋企我屋企人啊朋友，我哋屋企人嗰啲讲去旅行嘅住酒店嘅，一惊撞到啲奶打嘢会拎呢啲嘢去嘅。系啦，咁我屋企人咧，即系我亲戚啦，就见到话望到啲望到有只手啲拇指嚟嘅，即系个小朋友，即系嗰啲小朋友咧，一只手咧就好想走去掹走个支旗。但是呢個支旗吸我又是有法力那些嘛。是。他是啊他都先掹了他一即掹埋他呢隻手縮縮掹隻手縮縮咁樣喺度。跟住直頭呢幾日呢直係我哋呢兩間咪通嗰間房呢成日咁切出動切出動轉來咁。 佢即係你其中一間房嗰個朋友就拎咗支旗啦，即係你隔離嗰個房嗰個啦。你。 是啊是啊。 但是你哋嗰中间嗰度门开咗噶嘛，唔系佢去厕所唔方便噶嘛？ 系，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即系掹，即系走去掹一掹，跟住就掹一掹走支旗嘅。佢掹啊缩一缩，掹一缩一缩。 佢睇住。 即系我住好似系啦，系啦。咁我喺呢个旅行好似直头系全部冇换房嘅，好似佢五日有四日都系 stay 喺呢间酒店嘅。 系，即系住同一间房啊。 系啦，系啦。咁我讲我嗰两个即系个帽子咧，直头系呢四日咧都系呢两间房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咯。但系就冇同我哋讲，我即系搭翻飞机啦，翻翻香港至讲呢件事咯。 哦，即系你唔知嘅。 我哋唔即系唔敢讲啊，即系惊我哋讲完之后，哇，我哋好惊啊嘛，咁样咪等完咗呢个旅行，咪搭翻上飞机，上飞机先讲咯。 喂，即系你见到，但系拎支旗去嗰个见唔到。 拎支旗我见到，我哋见唔到。 哦，即系佢唔讲俾你听，费事一吓亲你。喂，有个细路仔成日走嚟玩，咁啊，即系吓一吓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讲开呢支旗咧，都有第二个故事嘅都。 系。 就系我另外亲戚啦， 就應該唔得，仲要去外蒙定係內蒙，又唔得咗啦，就住蒙古包啦。 嗯 嗯， 跟住即係我住嗰個即係住蒙古包嗰度嘅，嗰即係嗰個場地嘅，都係陰陰地嘅，即係嗰啲咁樣啦。 嗯， 咁佢就係又掹咗呢支嚟出嚟啦，就擺喺門口嗰度啦。 嗯， 就跟住佢第二日瞓醒，有啲前有問佢啦，喂，係咪你琴晚聽唔聽到啊？出面是很嘈，好像很多人咁样行嚟行去咁样喺度。 嗯， 即系有几声，有好句我都听到嘅。咁问翻我亲戚，你听唔听到啊？听唔到啊，听唔到，完全冇啊，觉得好冧。系咩？我哋个个都系瞓唔到咁样喺度，因为我可能我亲戚摆货之极喺度啩。 嗯，佢应该系去内蒙嘅外蒙，我谂要签 visa 喎。 哦，应该系应该内蒙咯。 呼和浩特嗰度系内蒙，乌兰巴托嗰只外蒙， 应该就应该呼和浩特应该。 咁啊，内蒙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我估唔到草原都有呢啲咁嘅嘢嘅原来。 喂，但系好蒙古啲人成日你杀我，我杀你，死几多人喺个草原度？ 咁啊系，咁啊系。 但系佢又奇怪，我之奇我都系摆咗屋企嘅啫，我摆咗铺头个地。你去咩嘛？龙武庙请噶嘛？之奇 系系啊，即系肇庆嗰个咩月城 我 记得。 我唔系我香港嗰间，我冇上月城。 哦，荃湾嗰度。 吓 啊！但系嗰之奇好似就话嗰个印嘅，即系一年嘅，一年之后要翻去翻级，好似话。 年头请，年尾拎翻去化咗佢嘛？请嗰支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嗯。不过佢又够。佢又够劲，次次都带埋支旗去， 好惨系 啊！即系而家我成日有阵时同啲朋友讲完，就有啲朋友都话：哎，有冇啊？有冇啊？有呢啲嚟啊！我哋成日去旅行啊，都惊惊地呢啲嘢噶都。 唔系个个去旅行都撞到嘅。 系啊，嗱，通常我自己觉得啫，我自己分析嘅啫。通常咧，通常去到嘅系睇个厕所咯，个厕所突然间有异味啊，有嗰啲即系有屎嗰啲咧。我一定有嘢嘅，肯定。我幾次都試過咁樣嘅，即係揸入間房有，即係間入去嗰度個廁所有啲異味，好臭嘅味嘅，即係唔係，即係唔知有種咩腐爛嘅味，即係啲一有嗰啲味就一定有嗰啲嘢，一定有嘢間房係。 嗱， 自己經驗嘅啫。 但係我聽有個朋友講，佢係都係有學法嘅，佢就話咧，嗰啲靈體係好中意匿喺嗰啲地方嘅。啲陰陰暗暗嗰啲咧， 濕濕暗暗 暗暗啊，係 咪？ 係 啊，係啊，係啊。 然之後廁所，你唔覺得廁所嗰啲温度永遠係低啲嘅咩？比喺出邊？ 嗯，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不過我哋覺得幾次都係嘅，廁所有嗰啲嘢咧，就一定有硬噶啦，一定中硬招啊，肯定。 唔係話，咁你要望清楚咧。 係啊， 係咪未沖廁？咪即係自己嚇自己。 唔係未沖廁啊， 佢 直頭係嘅，係整個成棟牆都係啊，幾次都係啊，電腦係咁嘅。 即 係 佢 咁嘅房啊！ 你入到去嗰個廁所係好乾淨嘅，但係咧就有陣嗰種好濃烈嘅臭味。 有浓烈臭味啊，同埋嗰啲嘢系整到成埲墙都系冇人清洁咁样噶，唔知点解。我叫两次都系咁啊，系 间房污糟，直情系 唔系间房，系个厕所。 系个厕所直情污糟。 系啊，我唔知点解噶，系啲直系飞到上埲墙都系噶，几两次啊，两次都咁样经历咯。 系。 嗯。 系啊，嗱，讲真，佢又唔系美房嚟噶又。 系。 嗯。 系啊。不过唔知点解咯，总之广州旅行团都有啲咁嘅嘢嘅，几次都有。 你唔好话厕所有嗰阵味啊！我有阵时喺街度咧，即系譬如话礼拜六啦，我礼拜六去咗西营盘啊嘛。 嗯。 咁啊，嗰阵时就同咗啊，我啊就同咗阿红啊，我哋动物居士咁啊见咗个面啦。我哋行落去嘅时候咧，咁就我一路行嘅时候，我闻到有阵味。而嗰陣味其實唔淨止廁所嗰陣臭味嘅，有時咧，如果你突然間聞到啲血腥味，而嗰陣血腥味係好似你擺咗好一段時間嘅嗰陣血腥味，都要小心啲。 血腥味啊！我嗰陣時我 friend 佢家姐， 因為我行緊嗰條街落去咧，係出曬名係好勁嘅。 哦， 咩街嗰條？ 嗰條矮街嘛？ 系啦，嗰条矮街 啊，系啊， 矮街。 我就系知道我 friend 个阿姐咧，佢嗰阵时咧俾嘢上身，我就知好臭嘅啫。 腐肉味 系啊， 系噶，一定系离唔开嗰啲味道噶。 即系死老鼠放大100倍嘅臭味咯。 系啊，或者系头先同你讲嗰种好浓烈嘅血腥味啊。 血腥味我就明白，臭， 因为我通常系我通常都系闻到血腥味多嘅，我一闻到咧，然之后就会好快地两秒钟，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个气场系来者不善嘅咯，你会突然间个人咧心入边突然间好寒啊，我即刻就会反方向走咯， 毛管冻冻嗰啲系咪？ 系啊，跟住就即刻反方向走就啱噶啦。 唔系，其实 系啊系啊，跟住个头开始痛痛地嗰啲人系啊。 其实去旅行咧都。即系我都成日去旅行啦、啊 嗯、 我敲门嗰啲咧就 OK 嘅，即系你入去咧安顿好，你唔好一入去就搞咁多嘢咯。 唔好开晒俾啲柜， 伏一声就揭起啲被啊，跟住又就开门啊，拉柜桶啊，即系搞一大轮嗰啲嘢咧。即系你 掀人哋啲圣经。 咁我又咁住咁多次酒店，唔见有圣经。 因为其实咧，我有啲酒店咧，系可能系其实系未必系真系摆嗰本圣经系有嘢嘅。佢哋可能系放有啲客人，你知佢哋系唔同宗教咧、 嗯。 我甚至有听过有啲空姐朋友讲，佢去过有啲地方系有摆可兰经添。 嗯，可我谂可兰经就唔使噶，你念熟晒啊，念黐。 即系即系咁讲咯。 系咯。 其实佢系唔系放话我真系有鬼，所以就摆。都镇住，大佬你有鬼啊！你摆嗰本书喺度做到啲乜啫？系咪先？ 冇用啦，冇用啦， 你又唔系去做嗰啲大仪式， 千祈唔好话你嗰本。嗰本经冇用， 唔系冇用，你摆喺度好似本书咁装饰就唔有用、你经文有用，你系一定要用心好诚心地去念诵，先、会发挥个效力噶嘛。如果唔系，其实你就咁摆喺度，真系一本书。 可兰经我谂就唔使摆喺度噶啦，因为佢哋每日都要朝拜， 翻转头都识背。 每日都朝拜五次，应该就唔使噶，念到熟，念到熟晒噶，应该就唔使噶啦。我谂。啊，雖然我 不過我試過嘅，跟我啲 friend 去啦，我 friend 唔信嘢咧，敲門嗰下嘢嘅，我試過敲門角角嘅，我 friend 就問我：你敲門做乜嘢啊？你敲嚟有咩用啊？ 嗯， 咦，唔 係啊。 我啲朋友都會敲門嘅喎，佢哋話咧，因為有一個朋友試過咧，佢冇敲門一入去咧，真係入錯房咯，好神奇啊！ 入錯房 啊？ 嗯， 係啊。冇敲门，咁啊入咗，真系入错房咯，唔知点解啊！所以其实敲门唔净止系真系话要知会入边嘅，有阵时其实系都有其他用途。 我 friend 试过住间酒店，嗱依家啲房咧咪要插张卡落去嘅， 系啊，嘟咁样咯， 插张卡即系你入去嘟段卡啦，佢有个位俾你插张卡，你一拎走张卡咧就成间乜嘢都冇晒噶嘛，佢节能啊嘛，即系将成间房嘅所有电都冇晒噶嘛。咁佢系插一张卡啊，入门口啦。咁啊入去放低个行李啦，放低个行李夹啦。咁啊谂住热啊，去嗰度啊。佢去嗰度啊，热带地方。咁啊谂住咧攞件衫出嚟换咧，突然间卜一声熄晒个灯。 但系嗰张卡仲插咗喺嗰个 系啊，但系张即系翻去望下嗰个卡位，唔见咗张卡。 我 成咗，系嘛？ 唔见咗张卡。跟住咧，跟住死啦！点咁点啊？咁啊，开咗个房门就透冷巷啲灯入嚟啦。 系， 咁佢都要换衫落楼噶，打开个夹，开锁又成啦，将卡喺夹里边。 哇！唔系啦， 佢即刻二话不说换， 冚翻个夹走啦。 即刻攞翻个夹落楼换房，佢冇讲笑。喂，大佬，嗰个夹佢咧要开个夹都要开锁又 系啊，嗰个 有 密码， 佢又加咗个嗰啲锁仔咧。佢好保障嘅，即系其实都冇用嘅。话俾你听，一支原子笔怼落条拉链就一拉就成个夹开得噶啦。你装几多把锁都冇用嘅。即系咁，但系都系自己安慰自己啦吓，谂住就取而不取难啦。你整多几把锁。佢喺个开完把锁喺个直情一揭起个夹个面就喺正中间。 即系两边中间打开咁。 佢一揭开个夹 面嗰度啊。 就喺个面度， 即系摆明。喂，你走唔走啊？你 而家你系咪即刻闩埋个夹，即刻换房？ 唔会开嘢啦，冚翻埋走啦。 系啊，嗰个落到去一落去，佢话佢一落到去楼下嗰度咧，个 lobby 嗰个柜台嗰个经理问佢：喂，你系咪留底咗嘢未拎上？唔系啊，我要换房吓，换房你啱啱上去就话唔得。 佢話我一定要換房， 馬上即刻。 你唔換俾我就寧願退房。哇，大佬，佢直情話曬俾你聽，我玩你噶啦。 哇，嗰個仁兄都幾有啊！几有型喎、 啊，系啊， 串到咩声、啊？ 一开即系佢、我啲 friend 系好厚道嘅，我问佢去边，佢又唔讲。 系，即系边间酒店都唔讲。 系，唔系佢去边度都唔肯讲 啊！真系屎巴甩叫都唔讲。 系啊，佢净系话试过咁样。 哇！ 系啊，咁啊，喂阿昌，咁你仲有冇旅行嗰啲灵异事件啊？ 其实都有噶， 系点样？系点样噶？ 翻大陆嗰啲都有噶。我记得一次都系跟团嘅，又系去上海、苏州嗰啲，即系咩先？去上海、苏州嗰啲啦。 嗯。 又系住嗰啲，又住嗰啲复式公寓嗰啲啊。 嗯，其实上海同苏州系两个地方嚟嘅，你应该去江苏省。 系啊，应该系咯，华东线嗰啲应该系。 华东咯。咩？安徽啊、浙江啊、江苏嗰啲咪华东。 是啊是啊是啊，咁住嗰间，我都唔知咩名字，好似我都唔记得啦，复式公寓嚟嘅，两层嘅，都好少嘅，都系一本身我唔系住呢间房嘅，咁我又好心见到人哋一家人嗰啲，不如你哋住隔篱啦，住你呢间房啦，点知又濑咗嘢咯，咪一晚又系喺度瞓，即系瞓喺睇紧电视啦，突然间睇低下个电视，突然间之后当我睇紧啲中央台嗰啲啦，突然间自动转台咯会。 不停咁转， 突然间转，跟住可能一转，突然间又电视又大细声，突然间劲大声，突然间又劲细声，跟住突然间又出晒雪花，咁我知道定有嘢啦。咁嘅时候，我又唔惊嘅，咁我真系好嬲，咪讲晒粗口喂，点啊？玩完未啊？系咪好好玩啊？咁样喺度，跟住我问想点啊？咁样喺度，跟住成晚咧就静晒啦，咁样喺度，咁啊好啦，咁啊第二日啦，咁我间 friend 同我导游投诉喂，搞错啊，间酒店有嘢，你叫我嚟住嘅，吓间嘢有嘢啊，唉、你都唔系第一个讲噶啦，通常好多人都咁讲呢间酒店好有心，话唔系啩， 最衰啊呢啲导游嘅， 系啊。 系啦， 你居然见到啊！我讲呢啲咯， 你唔讲好地地呢啲，只系拉入厕所中佢嘅啫。 系啊，真系啊！哎呀，你居然见到啊！笑住你讲系， 好危险啊！啲导游哥哥， 喂，等阵阿昌，你做好冇先？因为我哋去广告翻嚟，好唔好？ 好啊，好先，我 好啊，好 先， 好 唔好？再继续听你讲嘅鬼故。 好啊， 你等等啊！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